听到的是许慧欣带来的《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》。许慧欣呢，绝对是镜头里面、镜头外面呢都非常漂亮的女生，因为她的气质呢真的很不错，为她加了很多分。其实呢，她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呢是很有小天后的气势的，倒是现在呢，她的唱片是越出越少。这个小节呢，继续带你听到徐怀钰这一首《天使》。群听歌词就知道呢，这绝对是一个贴心的好男人。所以说嘛，爱错了的人的话呢，每天都是愚人节啊。如果你爱对了人呢，那每一天呢都是情人节。 看剧看太多，你最爱野蛮女友，把酒把不够，活该倒霉的是我。怕你哭怕你泪流，怕男朋友唾弃我，我只是你的男友。路上车太多，司机拉无来接送，钱剩钱不够，还要懂一点幽默。煮饭烧菜你不懂，轻易擦地的错过，全部都由我来做。不管你站着坐着趴着，我在你左右。如果你累了算了瘫了，我帮你按摩。 些恶心又做作。假如说不够，你又嫌我爱不多，到底要我怎么做？那本说明书给我，我只是你的男友。不管你站着坐着趴着，我在你左右。如果你累了算了瘫了，我帮你按摩。我做你的男友，一天到晚上够，让你越过越轻松。不管你醒着睡着梦着，我在你左右。如果你气了哭了闷了，我帮你按摩。我是你的男友，一周全年不休，让你越过越轻松。 常常一一歪歪叽叽喳喳哔哔叭叭， 念个不停就像女王。 我也噼里啪啦被你打个稀里哗啦，你来顺手为你投降。 不管你站错旁，我在你左右。如果你累酸疼，我帮你按摩。 我做你的男友，一天到晚上够，让你越过越轻松。 不管你醒着睡着梦着，我在你左右。如果你起了哭了闷了， 拥抱你的微笑， 一见幸福仰望。